的繁华，变幻无奈，潇洒又何妨？何不游戏人间，管他虚度多少岁月？何不游戏人间，看尽恩恩怨怨？何不游戏人间，管他风风破破多少年？游戏人间，不如展开笑颜。 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 叫我

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最后每一周同一天，爱上一个人真的向前，用一朵花开的时间，你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 九，与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哦，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哦，为你，哦，你心中的话我全想听，能不能相信，所有的梦里全都是你，会不会停息，和你一起

去奋不顾身，好难得你爱上了对的人，可惜他不是你的可能。我们都曾以为爱就像青春，最难爱过的竟是黄昏。我们都爱过某个诗人，可是诗人也是平凡人。好难得你遇见了对的人，难得你很认真，不想太多去奋不顾身。 我走过万水千山，借城市电波铺路，带您日行万里。城市与城市之间，民族与民族相连。每个目的地都是下一个城市的起点，辞旧迎新，一起看着猴子调皮的跑走，一起听金鸡报晓，迎接新年的曙光。我是孟阳，祝您新春大吉。一个人 出错了， 发现病毒，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电脑会黑屏，当今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新年不孤单，有我陪着你，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2017，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 Hello， 各位，我是主播心情。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今年贺岁电影特效多、卡司阵容最强大的电影有什么吗？让我们十分钟的专题新春特别节目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吧。2016年12月16号长城上映，立马引来了各国各地的热评。欧洲雇佣军威廉与同伴不远万里来到了北宋时期的中国，盗取火药配方，却误打误撞的进入了神秘的长城关城，见识到一支强大的神秘军队，并邂逅了女将军梅林。意识到人类正面临危机，威廉决定和秘密军队一道与怪兽决一死战。影片不仅仅讲述主人公威廉自身的成长与转变，毕竟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中国没有仅仅成为一个地标或背景舞台，威廉仍然受到了集体主义文化和五军牺牲精神的洗礼而产生转变。导演在故事上做减法，整体上力求去个人化，没有任何多余的赘述和表达。当然除了故事的大背景，影片的多处细节也能体现出张艺谋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坚持。从整体上来看，这依然是一部非常张艺谋的电影。首先人海战术，其次让我们看看全景的视觉和雄奇的中国景观，秦腔、大鼓、大红大绿的饱和色系等典型张艺谋元素在电影里面也是体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Every 60 years for 8 terrible days daybreaks. What on earth are they fighting here? What is it they want? To scourge the world. Just pull him through! 这支不被史书提及的精锐之师，不求功名利禄，肩负天下安危，凭十万精兵强将，五支神兵骑旅，融汇天地，各施所长。吴军，英军，陆军，熊军，贺军，浩大攻势固然抵御饕餮，但却是这些英雄们让雄伟的长城屹立不倒。 金碧辉煌的宫殿，万箭齐发的场景，大批战士以方阵形式出现，所呈现的仪式感也有奥运会开幕式的既视感呢。淡漠孤烟的西北丹霞地貌出现，观众们就能感受到张艺谋强烈的个人风格啦。在道具的设计上也有着很大的特色，兵器道具不仅是种类多，数量更是可观。为影片提供的道具设计和制作正是新西兰维塔工作室。维塔工作室在设计兵器的同时，也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纹饰和图案，刀剑、弓弩盾等等兵器上雕刻的纹饰等设计都是极具中国古典美的。其中饕餮的形象，维塔工作室用了7-8个月的时间设计出了746稿。为了完成电影当中大量的道具需求，维塔公司车间的工作人员有150人增加到了330人。影片的道具器材一共装了350个集装箱啊，其中维塔为电影共打造了4500个各色兵器。 在服装设计上呢，更是力图呈现中西融合的主体构想，来实现中国的工艺，运用中国古代针织技法展现那个时代的服装之美，从将士的盔甲披风到头盔，设计理念让中国传统服饰显得更加有活力了。除了中西元素的融合，对色彩的运用也是张艺谋极其重视的一个环节，他让五军分穿不同颜色的盔甲，每位主演的服装都是根据自身的性格特点做出了独特的设计。影片的服饰设计中最大的挑战就是从零开始打造六种战队的服装，设计师们在每位将领的服装上都是精心雕刻每只动物的造型，最复杂的一套服装需要18双手同时操作才可以穿得上啊，真的是下了血本，而且也是花了功夫，服装团队90%呢都是我们中国人。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我才领会你一直都在我的周围，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并没有改变，会陪你一起做梦，在生命的每一天。 你说自己爱冒险，让英雄不会太遥远，几十年的诺言到今天你已不是少年， 我叫你大哥好多年，我最爱你的光和电，每一次的感动，每一次的激动，我都会想念，我叫你大哥好多年，我一直都在你身边，陪你时间进退，陪你喜乐苦悲，爱你每一天。 当然了，同一时期不容小觑的贺岁电影还有《铁道飞虎》。《铁道飞虎》是由成龙、黄子韬、王凯、王大陆等人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这部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由铁路工人和平民百姓组成的铁道飞虎队巧妙击败日军的传奇故事。影片于2016年12月23号贺岁档的时候已经上映了，同时呢，在北美、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步上映。成龙饰演的飞虎队队长将带领黄子韬、王凯、王大陆等一票小鲜肉干一番大事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呢，穿过山东境内的铁路成为了日军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战略交通线之一。在铁路枣庄段周边活跃着一支民间的抗日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主要是由枣庄火车站和几名铁路工人组成的，队长马原是火车站的搬运工头，他们白天在日本人占领并管理的火车站干活，晚上出来秘密活动，利用对铁路线的熟悉以及扒火车、开火车的特殊技能，一支小小的游击队跟大批装备精良的日本正规军周旋较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当地老百姓给这支队伍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头，叫铁道飞虎队。铁道飞虎队是丁晟导演与成龙的第三次合作电影了，他擅长将小人物的多面性展现得淋漓尽致。铁道飞虎队拥有战争的壳、喜剧的核，利用飞驰的火车做背景又打出了新意。电影当中滑梯、雪橇、竹竿几种脑洞大开上火车，不断刷新对扒火车的既定印象，火车上的所有东西都能成为打的道具，又看到了动作创意，能打能搞笑。影片中呢，不同于其他的抗日剧非要打上爱国的标签，其实呢，他们就是一群小人物，而这些小人物不是说一味的夸他们有多聪明，更多的是展现出他们也有愚昧，但他们很搞笑的去干了件大事情，整个氛围也是比较轻松的。贺岁档的电影层出不穷，你会选择哪几部来看呢？全看你的喜好啦，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盼大家都能在电影的世界当中找到看点和乐趣。本期的新春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吧。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鸡叫叫，